今天的早安闹铃轻歌曲有点柔情似水的感觉， 就是尽管这个城市啊不够完美不够好，还有很多让我们觉得还值得去改善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想要爱它更多一点点。 是， 当然今天早上呢大家更关心的问题呢，除了谁是签到前十名之外、应该就是这雾霾到底什么时候走啊？ 所以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4.3度，受到了弱气压场的影响呢，今天本市的大气扩散条件呢持续转差，极其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极其不适于户外活动，所以呢，大家外出的话，请加强健康防护。今天早晨呢是大雾的天气，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不足500米，所以请车辆谨慎驾驶，确保交通安全啊。 是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包括今天早晨，因为是周三嘛，我们这个小视频日，大家可能会给我们发一些关键词啊，给我们发一些互动等等，一定注意等到停车的时候，或者是在等红灯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出交通事故了。 没错。 那么具体的预报情况呢，就是今天白天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早晨有雾，北转南风2到3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西部北部有小雨，山区会有雨夹雪啊，可能会有飘雪的情况出现了。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还是在大雾黄色预警、持续预警当中的，冷空气可能会到明天早晨才会来救命，所以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 对，所以今天的大家不妨，有的时候先可以把现在这个比较糟糕的天气呢先抛到脑后，来好好听听我和静瑜为大家送出的欢乐你上班路的早音乐秀哈。 是，还有好听的音乐啊。那今天呢我们的签到前十名已经火热出炉了，我发现这个换了新的签到系统了之后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新朋友涌现， 是 来看看今天的第一名酸果儿，哎，新朋友，第二名是 Miss 刘，第三名是宇航妈妈，第四名青青紫金，第五名是月月鸟。你怎么回事？ 月月鸟是那个二号啊。 啊，对，二号，不是郭鹏啊。 是的，正牌在这儿呢。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这个第六名呢是华志刚，第七名是 Tracy， 第八名抢我辣条还想跑，这个名字有意思哈。第九名是梧桐夜雨，以及第十名牛牛，来恭喜以上的水朋友啊。 是，那今天呢还有像好听张跟我们说，不争名不夺利，我车停好了才签到，签了个251，好险呢。 你说的是好险是车停的好险，还是251这个一好险？ 应该是251吧，就是现在已经签到251名了、啊。 是，贝小孩呢说这个雾霾今天大的都有点看不到建外大街14号的楼到底长什么样了，所以呢只能在心里来问候一下月月鸟和和静瑜。 对，我们是隔着电波问候的哈，不一定非要看得到，因为也不是所有人的上班路都会经过一下建外大街14号。 没错哈。 当然大家经过的时候，每次拍一个楼发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很亲切的啊， 很温暖。 对，那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当中呢，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吧。英国呢有一个挺好玩的消息，他是这样说的，他们现在呢有一家职业介绍所专门开办了英式橄榄球的课程。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招揽客户的手段，但是呢他们说这个项目可以帮助求职女性提供信心。 哎，有点意思啊。关大家知道呢，英式橄榄球呢也分两种，一种美式一种英式嘛。那美式呢是全身都带护具那种， 对， 相对来说好像这个竞争虽然比较激烈，但是最起码看起来还有保护，但英式真的就是属于人高马大横空直撞那种。这个东西能够帮助女性求职，让我有点不可想象哈。 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职介所的橄榄球课程呢差不多是8周的时间，也就是2个月嘛，每周你只需要抽出2天的时间，每天2小时去就可以了。那么因为这是一个试点的项目呢，所以说它并不是招揽客户用的一个手段，因为它是由英国就业与养老资金部来出资的，并且心理学家来做顾问。 是， 因为大家来参加课程的话会先做俯卧撑、蹲起、拉伸等等的热身运动，其实对于健身来讲也是有效的，然后再去投入分组对抗赛，也就是你所谓的横冲直撞。 哎，是的。你为什么会给大家安排这么多课程呢？是因为这家职介所呢寻求再就业的一些女性呢，有的时候会发现她们有这个体重超标的问题，一些超过了50岁，而一些呢从学校毕业之后就再没有参加过体育运动，她们认为呢 这橄榄球的课程呢强度确实不低，但是课程确实改善了他们自身的身体状况，让他们对自己现在的球职这一项本领呢是越发自信了哈。 简单的就是说强制你进行运动，然后运动之后发现减肥的效果不错，哎，身体更好了之后也就更自信一些了啊。 嗯， 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各位，哎，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更自信一些了呢？ 嗯，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当时看到更自信， 对，当时看到这个题目了之后，我脑海当中反应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 哪首歌？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肯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 你果然是中华小曲库。表白来自于萧亚轩，送给你们。 有自信，平常不肯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刚刚有说到啊，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肯说出口，表白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很有自信，可是目前为止还没有表白过。 啊，就你有给别人表白过 没有？哎，就我觉得还蛮遗憾的。 但我觉得从你刚才唱这首歌的感觉当中，感觉你对这事儿 是吧， 你对这事儿很有经验的感觉啊。 就是装作好像还挺敢的样子哈。 还是经常被别人表白。 我应该这样说，就没有机会，就每当我想跟别人表白的时候， 别人都已经开始抢先一步。那看来你还是把更有自信的事情留给别人。 哎，我怎么好这个意思呀。现在脸已经开始发烫了。 没有，静怡，我觉得你说这些话还是纯粹发自内心嘛，对不对啊？ 嗯。 所以今天呢，想问问大家的是，什么事能让你觉得更自信？那静怡的答案呢是，别人跟他表白，让他更加自信。 也对，哎，我觉得任何人其实都这样，就是如果有人对你表白，就不管你喜不喜欢对方，但其实这表明了你是一个很受欢迎的。 你结巴什么？ 我就脸红，就是会觉得说这也算是别人对你的一个认可，所以其实还挺高兴的，也变相的会觉得说很有自信，对吧？ 嗯， 没错吧？ 哎，对，熬得很好，不愧是专业王牌主持人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答案吧。这个白话呢说，就是在班里跑步第二名，就感觉呢面对那些男生自信多了。 有道理哈。 是，还有蜜糖小春跟我们说，有的时候在公司对账，我们办公室八个同事，七个男孩，就我一个女的， 对， 所以把一些细活就都给了我。你要指着男孩子干这些细活啊，真的没戏。所以呢，真的这个时候觉得超有自信的。 哎，有道理啊。你看刚才白话不是说班里跑步第二名吗？忽然想起来，让我想起来有我的一个往事，我当年也是跑了第二名。 你们班里总共俩人吗？ 不是，然后我当时跑了第三名，然后呢一共四个人，然后还有两个是女生。就我小学的时候跑步。 是这样的，女生你倒算在里面 啊。对对对，然后还输给了其中一个女生。 不，我们记成绩的时候都是男女分别记的体育课。 是这样吗？ 所以你们是男女混合记的。 就我们其实当时是我们两个人跑，另外两个人跑，后来我发现跑到终点的时候我还是输给了其中一个女生，所以我觉得当时觉得非常丢脸哈。好了， 这 当时 会让你觉得很有自信吗？ 这些事儿都是原来的事儿了，不急，现在跑的还是很快的啊。再来看一下悠悠说，每次的成绩一出来的时候往自己的后面一看就感觉超有自信了。 哎，这个真的是我跟家长所有的芥蒂所在，就是每次出成绩的时候，家长就说你看谁谁谁怎么怎么样，我就会跟他说，那你怎么不看还有那么多不如我的呢？ 哦，所以你看你们这人心态保持就是好哈。林洛孙山说就是这种人，就是。孙山还在后面呢，你知道吧？孙山只是 那条线而已哈。 还有圆圆其实跟我们说了一个很普遍的答案，就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想的。他说看书啊、旅行啊、学习啊，会让大家都变得更有自信，因为身体跟灵魂至少有一个要在路上。 我希望俩都在路上就好了哈。俏说这个运动让我更加自信。 对，还有仓颉之手也提到了减肥啊，今年通过跑步撸铁瘦了20斤，腹肌都隐隐可见了。现在走路感觉自己都飘，你知道吧？就是很轻快，整个人不一样，自信满满。 对，你看仓颉之手这个答案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今年跑了好几个月。 那你现在飘吗？ 我现在 你身轻如燕吗？ 我现在、就是、 你的腹肌隐隐可见吗？ 就我现在腹肌， 大家想不想看月月娘小哥哥露腹肌？ 那一大块还是隐隐可见的。 一大块腹肌啊。 哎呦，我旁边这个搭档啊疯掉了啊。这个昨天已经给我勒出一个米其林了，今天还要怎么样啊？ 再帮你勒出八块腹肌没关系，我们多的有限哈。今天其实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英国的一个职介所呢，是利用橄榄球帮助女性重拾信心，其实呢也是通过运动的方式让大家变得更加有自信一些了。那么也想问问大家，什么事儿让你觉得更有自信？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吧。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My G, it's simple, you diplo, your hips roll, you do the calypso, an intro is all that I need, oh yeah. Y un beso primero, tú sabes lo que me refiero, de cero, sabes que estoy pa' ti. Oh, The baseline in real life, don't wanna know first time. Cause great minds, they think just the same. Hey, yeah, you sip like a rock doll, a model or some kind of bottle. We'll pour up, cause I wanna taste it. Nos familiaricemos, un poco de química y el party prendemos. Olvida la crítica si nos entendemos. ¿Qué tú crees en tu mente? No me vemos, señorita. ¿Qué necesitas? Sería mucho mejor si participas. Así de lejos no, mejor cerquita. Yo voy a hacerte todo lo que me permita. Y sabes que lo que te pones te queda bien. Y me cae mucho mejor que un billete. Sí. Can we get? Familiar, familiar, familiar, familiar. I'm feeling, I'm feeling, I'm feeling. 有没有很带感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超级带感，但是我今天看到我们的这个听友们发回来的话题的答案，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更加自信的一些答案之后呢，觉得有点小不爽。 哎，你是不是刚刚看到了这一条？我知道你不爽的是哪一条。 哎，你还专门点出来。 是圆圆说，我怎么都吃不胖，身材就是好，面对胖子特别有自信，平常不敢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是红。 对，行了行了，别唱了别唱了。什么叫做面对胖子特别有自信？我跟你说，胖子面对的时候还是会潇洒的走到一边去的啊。 怎么吃都吃不胖，这个确实是还挺让人羡慕的、啊、 真的是。这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 哎，基因问题吧。这个我也羡慕，就是我属于就要严格控制饮食的那类人。 你话说的，为什么你每次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没有见到你控制饮食？是因为你看到对面坐的是我，心里忽然就负担放下了，是吗？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控制饮食吧，看相比于谁吧。就是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也属于什么怎么吃都吃不胖的类型哈。 好吧，好吧，行了行了，不给自己找一万点伤害。点点的爸爸说呢，难道没有人照着镜子的时候觉得最有自信吗？而且一定要洗完澡的时候撩一下头发，然后照照镜子，那个时候你是最有自信的哈。 哎呀，是这样的哈，每次我就真的是在看镜子的时候，特别是我很心机的把我们家对着镜子的那个灯全部换成了暖光灯。你知道就是那个白炽灯照着人的话，有时候会把这个缺点就完全的 放大、啊、 对，然后暖光拍着你的时候，你像自带的滤镜美颜效果一样、嗯、就特别是每次洗完澡之后撩撩头发，哎，你特别懂，你知道吧？ 你是不是觉得你对面那个镜子变成了魔镜告诉我为什么这么美， 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好看呢、 啊、 我怎么这么好看。那好了，今天神曲啊合集了已经。还有一种呢是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像 Trust and the Princess 跟我们说、嗯、我媳妇儿在旁边嘚瑟的说，我每时每刻都很有自信。 你没有发现你媳妇儿嘚瑟的点的对象是你吗？所以也就是说你媳妇儿每次都能跟你嘚瑟说，我随时随刻都有自信，对吧？ 我一直很有自信。哎， 对，神曲，明天你就唱这首歌好不好？ 不，那也可以哈。但我想听你这么唱。 我可不想这么唱。 你试试，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自信去跟别人表白啊。 不，因为我们俩合唱，我觉得月月鸟小哥哥唱这样的歌应该还蛮可爱的、啊、 我明天准备给大家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放大杀器了，好不好哈？ 那今天也有大杀器放出的哈。月月鸟小哥哥早早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今天的这个。 你真是把场外话都说出来了。 我非常的期待哈，但我觉得今天我应该也不输，因为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很玄妙的东西送给大家、 哦、 那么今天呢我们待会儿会把通关口令，哎，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会放出了，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仔细的听听看了。 嗯， 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最新上映的电视剧，那大家应该还记得2016年汪俊导演、黄磊跟海清领衔主演的小别离。所以因为现实主义都市题材嘛，所以也掀起了关于青少年教育的一个社会话题。 嗯，这次呢由原班人马制作的小欢喜，你看这名字对上的哈，已经秘密拍摄了一个多月了。近日呢首次发布了全阵容的片花，而这一段名为高考誓师的片花当中呢，黄磊和海清这对老搭档呢是妙语连珠，一开口就让人忍俊不禁哈。 嗯，那这次还是他们两个来合作啊。 对， 比如说呢你看这帮人表面上特别淡定，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 对，哎，这个话好像送给我们早秀去抢签到的这个朋友们也还挺合适的。 人家说的是高三的学生党，你怎么能用来形容听众呢？你这种收听率还想不想要来？ 不是，但是真的是这样啊！你看，就是表面上特别淡定，赶快去那点，然后呢，最后发现一出来，其实内心也是崩溃的，有没有啊？ 哎呀，欢喜欢喜啊！人家是小欢喜，我们接下来来听听欢喜，来自小野丽莎和京东。 那些眼神之间都善于一些也有生活。谢谢欢迎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建外大街进城方向，国贸桥到建国门桥车多，行驶缓慢。目前本市正处于大雾黄色预警和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请您注意交通安全。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很多人因为早上起得晚，早餐都很仓促，慌慌张张的，所以不妨每周抽出两天来做一顿美味颜值高的早餐，来犒劳一下自己。之前静瑜介绍给大家的都是快手早餐，那么今天开始，静瑜介绍给大家一些既营养又美味、颜值还非常高的早餐。可能做法会有一点点复杂，但当你享受它的那一刻，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抹茶燕麦粥，提神醒脑，还可以补充维生素。首先可以准备一些燕麦倒入锅中，再加入牛奶和白砂糖，小火炖个5分钟，盛出备用。紧接着把抹茶粉加入少量牛奶稀释搅匀，倒入煮好的燕麦粥当中进行搅拌，舀出以后加出一些黑巧克力碎还有水果进行装饰，其实也是蛮简单的。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尝尝一种主食，万小丽端上了这盆土豆供您享用。 既然土豆的成分主要就是些淀粉，那就不应该拿它去和菠菜比什么维生素 A， 可以用它和辣椒炒一盘醋溜土豆丝，又香又辣又鲜又脆，直接可以当作主食。它也含维生素 A， 牛氨素比菠菜多，放很长时间也不腐烂。既然夏天就是个又闷又热的季节，那就不应该拿它去和冬天比谁凉快，可以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出去溜溜，又晒又出汗又排毒又活血，不用再花钱去蒸桑拿。像对待一只哈巴狗，让它误以为这世界既清凉又暖和，到头来却像把一只青蛙安静等水果再慢慢加热。管它前方是城市还是个小村落，反正那里总 心愿的姑娘在等着，在等着，她的灿烂在等着我，在等着，在等着，她的灿烂在等着我。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很好玩？ 你这首歌曲配早餐真的合适吗？很诡异的感觉。 但很好玩啊，就是来自万晓利的一首土豆哈。其实他讲的可能是就是一些让你顺其自然的事情，就是既然土豆它是这样的一种食物，你就不要拿它去跟蔬菜比什么维生素 A， 既然小孩子将来是怎么怎么样的，你就不要按照既定的程序去养它。 脑洞开的真大哈。 嗯， 所以万晓利应该是吃土豆的时候是最自信的时候吧。 他应该是唱歌的时候更自信吧，毕竟一位歌手嘛。 嗯，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你在做什么的时候最自信。那其实有很多人说当别人夸奖自己的时候，宋伟就会说做了妈妈以后你会发现， 嗯， 最自信的就是宝宝被别人夸奖的时候，哎呦，这个自信感啊瞬间爆棚。 是，这个也是不多的啊，不是关乎于自己，而是关乎于自己身边的人，最后给自己带来的一种正能量的一种体现。 对， 而 Luke 呢说很实习生说工作的，和实习生说工作的时候我感觉自信很棒。你也不能只是跟实习生说工作的时候找找自信吧。啊， 就这个时候一定什么时候有自信啊，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做得特别好，有优越感的时候。 嗯， 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你已经入职场几年了，那面对职场小白的时候肯定经验要丰富一些哈。 有道理， 怎么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就会忘记自己刚入职的时候连怎么样就正反面复印身份证都要打坏好几页纸。 所以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人做自己熟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有自信嘛。 嗯， 比如说像蕊说，像我们胖子遇到大风的时候就很有自信。 这个我服你们。 嗯， 我出门还得别砖头。就是还好今天风不大哈。 所以那些跟你表白的人是这么说的吗？哎，姑娘，哎，这块砖头是你掉的吗？ 啊，可能是。哎，不好意思啊，是我掉的砖头。要拿来拍我吗？别这样哈。 悠 悠也跟我们说了一个还挺好玩的答案。 对，他说自信这个东西呢真的学不来，我男朋友呢这个干啥都有自信，近乎于自恋的那种，而我就很自卑。所以我们俩分析了一下，跟家庭成长环境有关。 这个真的是就是看你的家长是采取鼓励式的这种教育还是打压式的这种教育。就即使考第二名的话，家长会说啊，好棒啊，你考了第二名。哎，人家家长会说为什么不考第一。 嗯，哪个家长 脸变超快，有没有？ 是啊， 所以我变脸的速度有没有堪比月月鸟小哥哥？ 我变脸速度有这么快吗？ 哎，大家刚刚只要发送了一下 凶巴巴， 嗯，感受一下月月鸟小哥哥哈。 对，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个巴是这个巴巴，就是很渴望巴山夜雨那个巴哈。嗯， 对，锅巴的巴是这个巴吗？ 好像是吧。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因为我刚刚说了爸爸爸爸，然后就有人发了凶爸爸。爸爸那么好干嘛要凶爸爸？ 不是凶爸爸，是凶巴巴啊。大家关注凶巴巴三个字。 哎， 看一下我今天这一段反转的一段小视频啊。 Chris 玩说，月月鸟老师你是魔鬼吗？ 还有底下的那个，就是今天我觉得我不光从运镜，因为我其实分了三个角度来拍摄哈，就是， 还分了三个角度还运镜，你哪里有运镜？ 我有，你好好看一下前面的三个镜头，真的是我有运镜，而且设计的节奏和点位真的超精准，就让我有一种当导演的感觉。别看只有十秒钟的视频，你知道吧？啊， 哎呀，大家可能会失望哈。乔说了，月月鸟小哥哥这次拍的很炫酷嘛，不过越看越像昨天图片当中的那个，你是说你猜吗？ 是， 嗯，昨天没有开车出门的各位可以发送你猜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话。当中猜一猜昨天月月鸟小哥哥给各位图片当中有哪些亮点。 但是你猜爱心和爱爱怎么说吗？对吧？ 嗯， 啊，你千万不要笑起来， 好吓人。大半个地拿的，不行，我现在听的这个 魔镜了，魔镜了。大家发送一下凶巴巴三个字来看一下我今天这段视频哈。嗯， 是的，那待会儿鲸鱼的小视频呢诚意满满。 嗯， 给大家 真的是展现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啊， 每次都是诚意满满， 特别奇妙的力量啊，各位、 关键词可能就在刚才静瑜说的话当中，比如说这个东西到底奇妙不奇妙呢，你们再看啊、 是的。那么今天月鸟小哥哥的关键词是凶巴巴。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北京跟成都两个城市呢，将会展映12部近年出品的优秀的德国电影，这是第6届德国电影节。 这些影片呢，包括荣获了第8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导演卢佐维斯基的《根本恶》影片当中呢是探讨了普通人沦落为大屠杀凶手的这样一个主题，还是比较深刻的哈。 还有基伯龙三日，以少年成名、晚景凄凉的传奇女演员的生平三天为主题，以及正在德国院线热映的改编自歌剧的三遍式电影，来诠释古典艺术和现代故事的融合。 另外呢，还有心理的惊悚片《四手联弹》，以及青春题材的电影《1000种方式形容语》，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在北京和成都两地进行了第6届德国电影节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啊。 是的，其实我们更多的可能看国内的一些影片，包括一些就是英语的电影，但其实一些小语种的电影也非常值得去关注一下。 非常好， 我其实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德国电影，就但当时因为它比较老一些了，并不在这个新展映的优秀德国电影片当中。 我大概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哪个？ 是窃听风云吗？ 什么窃听风云？ 窃听风暴？ 不，很小众的一个叫做当樱花盛开，这是德国的一个导演叫做陶丽丝拍的，在日本拍的一部影片，就是还挺好看的。好了，夹带一些私货给各位。同样夹带的私货还有接下来的这首歌， 歌曲啊， 最长的电影，因为我喜欢那部电影也很长，大概有将近4个小时呢。 朦胧的世界，我们聊了多远，冰刀划的圈，情节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难免，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再给我2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 车不如买辆车，广汽本田大型豪华 SUV 冠道送惊喜，即日起买冠道240 Turbo 享最高36期零利率，还有7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创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 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双十一来临，狂欢与孤单，你下哪一单？上汽大众钜惠正当时，1元抵6000，还有主流合资 SUV 之选途岳重磅上市，1.17平方米超大全景天窗，共赏繁星，开启脱单之旅。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北京时间的7:46，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刚才凶巴巴，然后又笑了一遍的郭鹏啊。 大家都说笑的时间有点短啊，我怎么觉得不能更长了呢？再长有点，哎呀，心脏受不了。 是这个WXL 说，看前一段呢是老大，看结尾反差好像有点大哈。 啊，佳燕也说，尽管话题不是哈，关键词是凶巴巴，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我爸爸一生气就会瞪大眼珠子，我就知道我要挨揍了。现在呢也是一个母亲了，所以你是不是特别理解爸爸为什么会瞪眼珠子？ 所以你是不是看到我这个视频之后忽然觉得，哎，这个结尾的反转还挺好的，就是瞪了半天， 是， 但最后其实是笑面对你，对不对啊？ 但是宫野彦敏真的你的铁粉啊，看到郭老师笑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是暖的呢。 哎呀，谢谢。但是吴刚的这个答案， 人家叫吴胜 啊，吴胜的这答案，我不知道我应该是高兴的。 他说你像王刚老师，你就管人家叫吴刚，是要把人家送到月球上去吗？ 吴刚，玉兔， 干嘛呀？ 他说的王刚老师，我不知道是那个美食作家王刚老师呢？ 不， 他是之前 那个容易砸骨文物的那个 砸骨的。 什么？对不起， 王刚老师在你心中就是砸骨文物的呀？ 不，突然一下想到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咽不下的哈尔滨啊！ 哎，发送凶巴巴就可以了。那么鲸鱼的关键词呢？其实刚刚有很多朋友已经猜出来了哈，就是奇妙。哎、 对，大家现在发送一下奇妙，看一下鲸鱼这段视频到底奇妙不奇妙哈？ 雨后说像是在化缘，有没有？哪里在化缘？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这是我的朋友从尼泊尔的，你能不能不要笑？ 我忽然想起你当时那个动作。 哎呀，就这是我朋友专门从尼泊尔带回来的一个波，这就是好像 是真的 是 一个波。 对，但它很神奇的就是大家听到最后会发现有一个奇妙的声音在。哎，但对，待会儿我再揭晓一下到底奇妙在哪里。 就现在化缘都这么高科技了，都还有声音。 哎呀，你不要再跟我提化缘了。 开玩笑的，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奇妙两个字，看一下这段非常有意思的小视频。 今天我们的视频关键词凶巴巴和奇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放眼欧美乐坛。哎，如果说想要把欧美乐坛比如国内的话，那么就是乐坛流量的艺术家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梦龙乐队了。 Imagine Dragon 这支乐队啊，作为呢世界上流媒体播放量最多的歌手， Imagine Dragon 这支乐队呢是全世界最大的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 Spotify， 每周呢有3750万名听众，所以呢就连常常国内乐迷调侃为英国五月天的 Coldplay， 在 Spotify 的这个数字也要比梦龙少整整的10000万。开玩笑，人家这个是吧啊？ 想想啊，英国五月天， 英国五月天， 哎呀，库布雷此时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这个。 对啊， 是。但是梦龙呢，在11月9号发布了新专辑《Origins》，给人的感觉就像极了国内外所有在流行这个 pop 风格边界的这种摇滚乐队一样。 所以他们的主唱丹·雷诺兹呢说：“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界限跟规则，这些不同的新鲜的音乐是让人兴奋的。不过呢，专辑还是保留了 Machine 以及 Natural 这样的非常典型有 Imagine Dragon 风格的歌曲啊，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摇滚曲风。不出意外的话呢，他们会是专辑当中最热门的两首单曲了。但是你知道 Imagine Dragons 他们不光是现在这张专辑当中有这种试探的感觉，很早之前他们就已经因为这样的一种风格。”而受到了所有的乐迷甚至是游戏迷的喜爱了哈。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为英雄联盟2014年全球总决赛所演唱的主题曲，这首 Warriors。 And watched from far away, but you always knew that you'd be the one to work while they all play, and you'd lay awake at night and scheme of allThe things that you would change, but it was just a dream. Here we are, all turned away now. We are the warriors that built this town. Here we are, all turned away now. We are the warriors that built this town. stars. Farewell, I've gone to take my throne above. But don't weep for me, 'cause this will be the labor of my love. Here we are on the way now. We are the warriors that built this town. Here we are on the way now. We are the warriors that built this town. 游戏迷们听到这样的音乐应该不会陌生，这是2014年英雄联盟2014全球总决赛的主题曲，由梦龙乐队演唱的 Warriors。 但是这个听到这么激进的音乐，或者是让人热血沸腾的音乐，再看一下这个鲸鱼这个脱播的小视频。 什么？你再给我形容一遍。 脱播的小视频。 怎么叫脱播？ 你脱了一个播是不是？然后在上面再转嘛。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刚才的听众呢就说，就觉得哎，感觉静时态收了法器吧，因为我已经净化了灵魂。 想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奇妙啊，就最后那个为什么会响哈？你看 WXL 也问我们说，哎，为什么会响？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共振的反应。你看，就是拿那个木头在这个波的边缘去来回转一下，然后它就会产生这种共振的声音，特别的奇妙，对吧？ 所以你跟 Imagine Dragon 梦龙乐队其实有点像，就是一直在 尝试声音的无限可能性。 对，而且在边缘不停的试探， 对对， 你知道吗？ 哎，对对对对对，哎，聪明哈！大家其实会好奇一下哈，就是我们主持人到底在，就是大家听歌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们就会把自己刚刚发的小视频再回顾一下哈。但是看到了月月鸟小哥哥就冲我笑的那一下，我真的别你别笑，你只要不笑，什么我都答应你。 所以我们俩今天一个是，其实我们俩今天的关键词应该一个是不要笑，一个是 别误导大家了。你刚刚说了一下化缘，很多人就以为我的关键词是化缘，就刚刚发过来化缘。 我们来正下视听了今天的两个关键词呢，一个是凶巴巴，另外呢一个是奇妙啊。 对，凶巴巴和奇妙，发送一下凶巴巴或者奇妙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小视频 battle 你要站哪一队。 哎， 接下来呢要分享很多独居的人会非常有共鸣的一个事情了。这不仅仅是在日本啊，就是在我们国内，其实现在独自生活的成年人也越来越多了。 是， 这个一人份的经济也就应运而生了。你会发现点外卖的时候啊，为什么说你要找一个男朋友或者找个女朋友呢？就可以凑够满送费啊，或者满减呢、啊、 但你知道 不然一个人点吃不完呢。 但你知道现在有，我上次去火锅店，是火锅店哦，一般都是大家一起去嘛，都推出了单人套餐服务。 是的呀， 就是说明这个真的一个人去吃的人越来越多了哈。 对，而且你在某服务以服务著称的海底捞，对不起 什么乱七八糟， 我赶快说一下，还有小飞扬。 是啊， 就是你会吃的时候他们会帮你对面放一只熊啊。就是 好可怜，一点都不想去，你知道听到以后 只要他不放月月鸟小哥哥在微笑的人偶，我觉得我都可以吃得下去。 哎，这倒不错，那可以放我昨天那个人偶怎么样啊？ 对， 就是一个社会大哥的感觉。 你猜。专门服务独自外出就餐、娱乐或者旅行的单人消费者。 当然呢，这一家这个经营卡拉 OK 的连锁店的公司呢，是在日本啊，6年前就注意到有30%的顾客呢是独自来唱歌。于是他们推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包厢，叫做伊卡拉包厢，专门供独自唱歌的消费者使用。目前呢，他们的8个门店当中，伊卡拉包厢呢是相当受消费者的欢迎。 你看现在我们就各大商场啊，包括一些机场啊，就酒店啊，门口大堂当中，你都可以等到那种小亭子进去一个人唱的。 对啊， 说还挺火的。 所以这个比他们还要好一点。 就你唱完之后，他们还会把你刚刚唱的东西直接发到你手机里面，让你感受一下刚刚唱的有多毁灭。

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受雾大影响关闭的高速路有京哈高速白鹿至世界双向、京平高速南泰雾至世界双向、京津二高速台湖至世界双向，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的11月12号，由美国卫生以及公共服务部门发布的最新版的体力活动指南第二版，这也是对2008版本的指南的首次更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指南当中的几个关键信息。首先呢，这一次指南是针对3到5岁的儿童。新指南规定，学龄前的儿童应该全天处于活跃状态，以促进其生长发育。所以呢，照顾到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的成年人，应该鼓励儿童积极去做游戏，轻度、中度或者剧烈强度，而且每天最少要达到3个小时。而对于6到17岁的青少年呢，建议身体的活动量是相同的，需要6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才能从身体活动当中获得最大的健康益处。大多数的活动都可以是有氧运动，比如说散步啊、跑步啊，或者是那些让他们心跳更快的活动。当然呢，他们还需要能够锻炼肌肉以及骨骼的运动，比如说游乐场设备当中的攀爬以及打篮球和跳绳等等。当然，推荐成年人的体力活动量是相同的。为了从身体活动当中获得最大的健康益处，成年人每周也需要至少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或者快跳等等。成年人还需要肌肉的强化活动，比如举重或者俯卧撑，每周至少要保持2天。你记住了吗？希望你能在运动的时候保持这种积极的态度以及激情，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这就是你能感受到的运动的激情，来自于世界著名 DJ Armin van Buuren， 让你的身体跟着音乐来一起摇摆吧。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Nobody here knocking at my door. The sound of silence I can't take anymore. nothing to hold but the memories and frames. Oh, they remind me of the battle I face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9。哎呀，最后这个董大词的重低音哈，真的感觉有一种强行唤醒的感觉。 是， 本来还睡得懵懵的，然后咚咚咚。 你要知道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Army Van Buren， 这是 我陪你开门呢、啊，开门。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Armin van Buuren 是全世界百大 DJ 的常年的这个前三的常客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今天听到的这一段绝对是正宗的电音 DJ 给你送出的电音的混音单曲。我觉得算是如果在清晨快跑的时候，真的能给你满满的正能量以及鼓劲的一种感觉，充电的一段音乐啊。 嗯，除了提供正能量呢，早安音乐秀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更有自信。看到薇的这个答案，我跟郭鹏真的忍不住笑出了声。他说、今天这个天气啊真恼人，老公跟老妈都病了，只有听见你们两个在插科打诨的时候， 插科打诨 我们俩在正经主持音乐节目好不好啊，这位听众， 我们在正经插科打诨，偶尔说音乐的事啊 他说才会嘴角上扬哈，就是也挺开心的，就是听到我们节目就会开心。 对， 其实这个时候你们也应该很自信吧，给大家带来欢乐。开玩笑，就是工作的时候是我一天当中最自信的时候好吗？ 静瑜现在已经不自觉地摊开了双手要拥抱大地的感觉。 托洛伊说，当你在练大重量的时候，如果旁边有美女在围观，哦，马上就会有自信感了。 所以这个时候托洛伊你一定会发出那个声音， 月月鸟小哥哥，你就是这么练的吗？ 不，因为你会去发现，在健身房的经常有这种声音，然后我还确实见过美女是这样的，就离得远远的就听到那边有壮汉嘛，就 然后会专门过去看一下。 不，然后三两美女就说：“哎呀，你是这些人这个声音这么大。”然后偷偷在我那边瞟两眼，然后、 会吗？ 对啊， 我会觉得会吓人，然后就会躲开。 啊，你会躲开吗？ 对对对。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瑜伽房静静在那儿拉伸一下， 我自己喊哦。我也有力量。 你怕你的声音把那些 把那些大肌肉的壮汉吓到是吧？ 对对，自己躲开练哈。还有米兰跟我们说，睡醒了以后精神饱满，干什么事情都自信，还有效率。那么睡不醒呢，就迷迷瞪瞪的，就干什么都没精神，还总是犯困，可怎么办呢？ 是，你要说这件事呢，我觉得确实我特别认同陈丽的答案啊。他说，当自己做的美食被别人夸赞的时候，最有自信。你知道，作为一个常年的美食爱好者，我呢也经常会做一些美食，而且确实做的还不错。但是你知道，每天你知道做美食的时候，你其实不怎么吃的，不怎么会吃自己的东西，而是特别希望别人在吃，而是希望别人在吃你的东西。他们在夸赞你的时候，你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你当厨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啊是的啦。当然自己拍的小视频被别人夸奖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高兴的啊。 对， 比如说刚刚有人说，哎，熊爸爸，你这个发际线是不是又后移了？ 这叫夸吗？你这么多夸的是这条数当中，你就找了这么一条出来啊？ 不好意思啊，正好看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凶巴巴，还有奇妙。大家发送凶巴巴或者奇妙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一段小视频了啊。今天我们同样在小视频的 battle 大战当中，我刚刚看到了一位，哎，我们真的听众当中藏龙卧虎啊。 怎么说？ 就有人问我说，哎，静瑜，你这个就是这个波的这个感觉，这黑朗姆说跟我们国家的鱼喜是一个道理，感觉还是我们的更好玩。我专门去查了一下。鱼喜这个东西真的好奇妙啊，这是被外国网友称为中国黑魔法的鱼喜，就是我们古代的一种，也是类似于像铜盆的东西。 是搓盘子吗？ 不 它叫铜盆，然后边上就是有两个铜把手，你用双手去摩擦这个盆的双耳，盆里的水就好像瞬间沸腾了一样就滚起来了，而且呢喷射的水花越大，盆产生的嗡鸣声也就越大，就好神奇啊，感觉比尼泊尔那个波瞬间弱掉了。 对啊，比你那个就是化缘那个波好像还是要强 什么叫化缘的那个波？ 大家如果想看这个化缘的波的话，发送奇妙两个字就 OK 了。想看到这个段非常甜美的笑容呢，可以发送一下凶巴巴三个字。 甜美的笑容，哎呀，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想感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各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定咨询电话400-8786-35。 双十一来临，狂欢与孤单，你下哪一单？上汽大众聚会正当时，1元抵6000，还有主流合资 SUV 之选途岳重磅上市，1.17平方米超大全景天窗，共赏繁星，开启脱单之旅。 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这样的旋律来自天王 Michael Jackson。 他在个人演唱会上穿的夹克呢，最近在纽约拍出了298万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的天价啊。 这个倒是不惊奇，因为 Michael Jackson 的物品，我相信那么多的歌迷呢，应该是会去争相抢购的。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呢，在1987年的9月到1989年的1月 ，Bad Tour 个人演唱会当中巡演的那时候呢 ，Michael Jackson 所穿的正是这一件夹克，而且夹克上也有他本人的亲笔签名。我猜应该是那件红色的夹克，所以非常有纪念意义啊。 你说的应该是那个黑红色的，就是之前在这个颤栗当中演这样的时候穿。对对对，然后那个皮夹克人气也很高，那个之前的时候拍了差不多人民币1200多万吧， 也很厉害啊。 是的，那虽然说他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夹克仍然被用来在各地巡回展出，而个人其实收得的这些善款呢，也都全部捐给了儿童慈善机构。 是， 那 Michael Jackson 本人也非常的热衷于慈善事业，先后以个人名义向39个慈善机构捐款超过3亿美金啊。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著名的 Heal the Worl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看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都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傻傻弄， Thank you What was that? Thank you 谢谢各位对于早安音乐秀节目的支持，在我们这段广告的时间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凶巴巴， 以及 奇妙， 奇妙，对，这两个关键词呢，我觉得应该能够体现出这两段视频当中一些精髓了啊。 是每周三的时候呢，青云跟郭鹏会分别奉献一段小视频给大家，那么周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 K 歌 battle 了哈，我们两个会在节目当中演唱两首歌曲，带领大家一起在上班路上也 K 一 K， 快乐一下嘛。 对，大家带到带大家来到这个快乐的巅峰。 刚刚有说到，就是日本这个一人份经济催生了很多 KTV 都把包厢改成了一个人的。其实你发现车就是一个天然的KTV 包厢， 很有道理。 对啊，就你车窗摇起来的时候，你一个人开着车，你在里面怎么鬼哭狼嚎都没关系，就是自我释放的一个空间了。 你的意思是，如果把车窗摇下去，红绿灯路口的时候，你就不敢这么吼了， 就可以寻找一下环绕立体声的感觉。 对，你们可以好几辆车同时打开，然后就可以一起听一下噪音秀啊。FM974 说，哎，这么巧啊，你也 FM974 哈。 啊，正巧你也在这里，哎，我觉得这算是以后一个搭讪套路了哈。 那么特别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在北京好玩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包括一些展览啊、演出啊等等的。哎，当你发现你跟熟悉的听众一起在那边碰面的时候，还蛮惊喜的。这个展我真的还蛮打算去的，它会在明年才会登陆，但是现在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来预告了。 开始， 这是在2019年的3月27号到8月11号，一个名叫做《梵高与英国》的展览将会举行。 对，那地点呢是在不列颠泰特美术馆来举行。这次展览呢将展出的是梵高生前的45幅画作，这是10年来英国境内最大规模的梵高的作品展。这次展览呢将主要探索的是梵高和英国的关系，他是如何受到英国艺术、文学以及呢文化的影响的，反之他又是如何去影响英国当代艺术的啊。 想象一下，之前上一次的时候，就是这个泰特美术馆举办梵高作品展的时候，还是在1947年， 是 几十年以前了。那次展览吸引了很多知名的画家，场面非常火爆，就是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美术馆的楼梯都被踩塌了。 那所以呢现在这次楼梯应该是重新换过了，但这次的展览很多作品呢都是从别的艺术馆借来的，比如说呢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当中的自画像，那非常非常著名啊。另外呢就是来自于法国的奥赛博物馆当中的罗纳河上的星夜，哇，以及呢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的囚徒健身，这些都是超级有名的名画。哎， 我还想去看一下有没有向日葵还有星空呢。 留下。 刻独自望着星空，从前的从前从没变过，寂寞可以是燃烧，也可以是享受，享受只有的拥有。那一年我们望着星空，有那么多的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北京时间的8:45，这里依然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听到这段音乐呢，感觉呢你有一种戏谑神伤的感觉，是不是哈？ 刚刚来问问大家哈，今天最让你感觉到自信的事情是什么？有人说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怎么吃也吃不胖，所以觉得好自信的呢。 嗯， 真的是让我们还感觉到说挺气人的呢。 你好像不觉得很气人吧？ 我觉得挺气人的，因为我也很羡慕这种怎么吃都吃不胖，快让我也怎么吃吃不胖好不好？其实刚刚有朋友说了，就可能是这种就怎么吃也吃不胖的人，因为他们基础代谢率就非常高，所以呢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特别热，就你睡在他旁边的时候，你感觉像火炉一样。 那也不错，冬天的时候旁边有个小暖炉不是挺好的吗？ 那夏天呢？ 夏天 就各睡各的。 夏天请你去沙发上睡去，谢谢。 就是各睡各的啊。 对啊。 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跟吃、跟变胖、跟怎么吃也吃不胖有关系的一个话题。 太可怕的话题了。 大家都可能不是很喜欢吃健康食品，因为想到说要减肥要吃草， 嗯， 哎呀，怎么办呢？就是真的是不好吃，还是肉会比较好吃一些。 对，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呢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种这个实验啊，会发现呢，加大分量有助于健康食品的摄入。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啊，他们的第一项实验当中呢，给了153名大学生志愿者大份或者小份的健康苹果片，或者是不健康的薯片。结果显示，拿到大份零食的志愿者吃的量显著要多于拿到小份的志愿者哈。 嗯，那么第二项实验呢，就是在电影节上，研究人员给77名志愿者大包或者小包水果胡萝卜，胡萝卜怎么吃得下去？就让他们看一部美食电影或者就无厘头的这种爱情喜剧。 嗯、 结果呢，拿到大包的水果胡萝卜的志愿者是吃的更多。所以其实这算是一种食物心理学，就是说父母如果想要让孩子多吃蔬菜的话，可以端上大份的菜肴， 嗯、 这样呢他其实就会吃的更多。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吗？但是上次我们去吃串串的时候，那个人给我上了一大桶上来，我立刻没有任何食欲了，因为我觉得我永远都吃不完这一桶。 可是相比于说只给你放三串的话，你还是大桶会吃的更多一些吧。 也有道理啊， 毕竟看见什么就想吃什么是月月鸟小哥哥的习惯嘛。 是吗？生活的不用太瘦，直接闪团金宝的肉馅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补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 有些不可能，觉得他们会很什么样分。哦哦哦哦耶，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碗大筋好歹不分。 Hey boys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怪好过没吃过。 Hey hey boys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等什么？这反正也要吃，不管人都像猪那样挤压，打开世界不放过一眼。那个好香哦。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饱就不寂寞。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认识的小孩难去填过。 看见什么吃什么，什么？你敢吃什么？你就超越什么？ Hey boy， 吃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吃什么？ 到底是什么？ 好了好了，控制一下你自己啊！明天就有你唱的时间了。今天是周三，今天还是小视频日了。各位今天呢可以发送凶巴巴或者奇妙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我们的小视频。 哎，是的。 那么明天周四呢，就是我们带领大家一起 K 歌的时间了。 嗯。 今后我们也想开放一下这个就是点歌环节，就是大家想听我们唱什么歌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曲目。 是， 因为现在其实静玉跟月月鸟小哥哥也陷入了歌荒，就是没说到探讨到底要唱什么。 是因为其实我们俩呢是没有歌荒的，但是自从我们俩把自己的标准提得高，就是还得愉悦大家这件事情来说呢。 没有啊，我们就是我们怎么唱都会愉悦大家。 不，你这么真的这么有自信吗？ 对对对，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肯说出口，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啊。 嗯， 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自信呢？其实大家发过来了很多，不管是自己还是小孩子，还是在做工作的时候啊，包括健身等等的方面呢，其实找到一件让自己有自信的事情，就在日常的这种繁纷复杂的生活当中找到了一个出口。 嗯，所以你看静瑜呢被各种人表白之后呢就变得异常有自信。我觉得你一定也可以 啊，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这么的盲目自信了。 又开始不好意思了。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郁可唯的盲目自信，讲的就是在爱情当中呢，我觉得我真的是过于盲目自信了，因为就坚持的觉得说只要喜欢你，只要坚持下去的话，你就会给回应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哇，有没有很苦情？ 很苦情，然后也很， 但是你想象一下 刚才那件事， 这部电视剧是黄子韬和杨幂演的，苦不苦情？ 对，大家然后再配上刚才静瑜那段奇妙的小视频，他一个人拖着播，哎呦，这个画面真是太美不看了。 好了，最后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呢还是在首个重污染黄色预警当中的，所以出门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了。 是的，当然从明天开始呢，冷空气也开始影响北京地区，预计明天早晨到上午，北京的雾和霾的天气从北到南逐渐的会减弱和消散，所以大家还是能够看得拨开云雾见光明的啊。 嗯，期待明天的大风，你快来吹呀、啊、吹吧，我决定明天要来一个吹呀、啊、吹呀、啊、你的骄傲风。 哎，不错哦，可以。 好了，明天期待一下请云跟月月鸟小哥哥吧，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明儿见了各位，拜拜， 明天见。 反正失去的都在意，在意的终将会失去，打断打断大道理，反复的说给自己，反正你说的都有理，有办法去说服自己，非要假却怕孤单又盲目自信的你。

触线条，以越级空间打造静谧舒适座舱。现在购车即可尊享2年零利率，全新一代帕萨特驾驭